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进乐谱练功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还有叶鹏。 大家好，青年相声演员叶鹏给您问好。 哎，这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继续跟您聊聊相声界的那些老前辈的名段，还有云飞叶鹏他们二位的作品。 那么这个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参加咱们北京电视台的喜剧幽默大赛，然后那是里面有一位老艺术家，现在应该叫老艺术家了啊。这是其实是咱们很熟悉的刘伟老师。 嗯， 刘伟老师呢，这两年给大家更深的印象呢，是在电视剧里边出演。 对对对对， 你就看出来这好啊， 对， 演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那股劲头啊，整个的状态拿捏他是很好，就是很有表演天赋。 是。 那么刘伟老师呢，其实 形象也好， 形象也好， 帅气啊。 就大家可能在印象当中，刘伟也是那么年轻，那么帅气的。 嗯，现在也不染头发了， 也不行了，头发也惨白了。 但是我也60多了， 对，也60多了人了，但是精神状态。腰也不弯呀，背也不驼呀， 嗯， 那个状态。 您不喘不咳嗽。 对对对对对，看年纪啊。这个刘伟老师给我们印象也是很深的，就是这几位，刘伟、冯巩、牛群、赵岩、马季、王千祥、李宗瑞、侯耀文、石富宽、施正杰，就这一些的老艺术家，是我们这一个年龄段的相声演员的 启蒙。 启蒙， 对， 就是你，比如你真的让我们说，我们去听。张寿臣、张寿老没有机会，那会儿我们也听不到。实话实说，咱们电台那会儿也很少放这类节目。 对， 这都是到后来我们又重新翻出来了。 对，即使有也是很零星的那么一两段。 很零星， 对对对。 但是他们给我们影响太深了。 嗯， 刘伟老师有很多经典的节目。 嗯， 我印象比较深的实际上是《巧对影帘》和《老少乐》，但是这个《巧对影帘》这个节目呢，就现在听起来， 嗯。 它肯定是有时效性的，因为它依照当时的很多电影名字去创作的节目，但是这个它这个节目的结构， 嗯， 是现在依然可以用的。你《巧对影帘》这个节目依然可以改啊。 对， 我觉得我给大家推荐吧，咱们就不推荐《巧对影帘》了，因为确实有的东西是比较这个过时了吧。老少乐 好， 这个节目太有意思了。 今天呢，用这个借这个机会来和我们上海的和其他地方的朋友来见面，很难得，因为我呀这个岁数已经到这个岁数了 啊， 一次少一次。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啊，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认识您。 认识我吗？ 认识您 啊。对， 电视里经常看您的精彩。 是，对，我老上电视。 哎， 对对对， 大明星。 谁大明星？ 大明星，大明星。 谁？ 著名演员。 我叫什么名字？ 航天奇先生。多好的演。 你不认识我？ 我怎么 连男女你都分不出来？ 我怎么分不出来？ 我航天奇还先生啊？啊，对吗？ 那您是 马季小姐。 哦。 小姐也不对，马季， 马季就是您。 哎哎， 您今年高寿了？ 58岁， 58了。 哎哎， 58还打算活几年呢？ 不会说人话呀你啊？ 怎么了？ 打算活几年？我打算活200年，人家让活吗？啊？ 您今年不58岁了吗？ 58岁， 打算在舞台上还活跃多少年？ 早着呢 啊！ 50多岁，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不见得吧？ 啊， 58了 啊， 老了， 是老了， 老了， 老了怎么了？ 就完了。 我呢，完了， 完了。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上台这精神劲儿，我是要完的样吗？啊？ 回光返照了， 没听说过。怎么说话呢？这是 大家伙儿瞧瞧， 怎么了？ 你瞧这形象 啊啊！怎么这形象、 哎？ 怎么了？ 满脑袋抬头纹，眼睛角也大了， 从小就这么长的呢。 鼻子也塌了，哎呀，耳朵边也干了，哎呀，这半边都糟了，是不是？ 你呀、啊，你别这么包黑人，我告诉你， 不行了， 50多岁这样就可以了， 还可以呢。 再说现在也有办法弥补啊， 什么办法、啊？ 可以美容嘛？ 美容 啊？ 怎么美容？ 拉个双眼皮 哦 啊！我最近我听说北京啊有一个进口了一台翻皮机，我准备呢。 等等等，进口的什么机器？ 翻皮机， 翻皮机， 翻脸皮用的。 哦、 啊，把外边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地方都翻到里头去，把里头这嫩的翻到外头，拯救如新。 别人能翻，你翻不了了。 怎么？ 你这都翻过一回了。 谁翻过一回了？这样就行了。 你看咱这小伙子 啊 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啊，这小伙子往这一站，漂亮，精神，啊，多精神。 说话还喘呢， 哎，不客气讲，哎，您哪个小姐不得多看我两眼？ 就你这样啊， 从上海一下飞机，还没出机场呢，哗，小姐就把我围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是的，是的，对对对， 你看见了？ 我们昨天呢， 啊， 到上海来的， 怎么样？ 9点半下的飞机， 对， 下飞机刚出那机场门， 啊， 呼啦。200多人把他围上了， 你看 啊，刘伟不仅是小姐啊， 啊， 什么人都有啊， 人不少， 都把他围上了。 是， 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上海生活水平很高啊。 那是， 不愿意吃肥肉，都想吃点排骨，所以啊， 喂、啊，您这叫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怎么了？怎么了？ 你别不服气 啊？ 你这老的就比不了我们这小的了。 哎，我还就不服气 啊！ 你这小的你比不了我这老的， 从字眼上分析。 啊， 带小字的你听着就那么好听， 什么小子 啊小巧玲珑，好听不好听？ 还有吗？ 啊 啊， 短小精干， 啊啊啊 啊，小伙子， 小伙子 啊 啊， 小姑娘， 对对对， 小姐， 对对小 啊，小两口，建立一个小家庭， 嗯， 在上海浦东那儿买块小地盘，马上盖成一个小别墅。 哎呦呵， 好不好 啊？啊 称呼上也好听啊， 称呼什么小子？ 小张， 啊， 小林， 啊， 小刘， 小比赛， 啊， 小刺喽，这也带小字？ 哦，我们这不算了， 这不算了， 当然不算了。 你个称呼你小字，带老字也这样好听吗？ 有吗？ 老张、老李、老刘、 老鼠， 我这也不算， 他这也不算了。吃东西都得吃小的呀， 吃什么小的？ 啊，讲究吃小灶 啊，有这说法 啊。 嗯， 小笼蒸包， 呵 啊， 嗯， 宵夜的时候吃小吃， 小吃，对对对， 啊，小馒头， 嗯， 小包子， 呵， 小点心， 嗯， 小萝卜， 呵， 小白菜， 真 小辣椒， 嗯嗯， 好不好？ 但老字没有吗？ 老的也有啊， 哎， 老黄瓜，嗯，老芹菜，老韭菜。老菠菜梗子，老 这塞牙东西您哪儿找来的 啊？穿衣服也得穿小的啊， 穿什么小的？ 讲究穿小圆领衫 啊，有这说法，啊， 小领衬衣 啊，对 啊，小背心儿，小皮鞋，小裤衩， 带老字呢？ 老的也有 啊， 老棉裤，老棉袄，

哎，就这么定了， 可以吧？ 那我就第一个说。 那我决定，你说完之后我再说。甭来这套， 小脑筋反应够快。 你突然袭击啊，我六岁就懂。来吧， 说我是一个演员。嗯，我现在有一了，下面听你的，必须有一字啊。 这个白给。 来吧， 说说一个演员是我。我也有一了，这个难度相当高啊。 难度还高呢， 有一了， 你这不跟我学吗？这个 跟你学就永远不会出错。保 险。我今年第一次来咱们青岛。 我今年头一回到咱们青岛来，我连动作都跟他一样，你发现没？ 啊， 一样。 我和大家一见如故， 我跟朋友们一往情深，心是相通的，要不然怎么三年来四回青岛呢？就在这地方。 说的不错， 有情感。 冯巩说的不错。 那当然了， 冯巩啊， 有目共睹。 你还真有，嘿嘿，一下子。 说来话让人笑话，没有修养。他是相声演员说的话吗？ 你怎么着？ 什么叫风功有就一下子？ 啊， 应该说有 啊， 这个下子，哎，这个下子，这个我差点说出来我，这个下子 哦，这个下子 没毛病吧？这个还行。 这是几啊？ 这是我不认识。 你可太坏了，你啊！太笨了，你可 不认 识，这个都不认识。 啊，那么您说这个是？ 我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你比我还机灵呢，你啊，小脑瓜够快。 再来啊， 来吧。 今年是1987年， 今年又是一个兔年。 哎，兔年， 兔年， 兔子几个耳朵？ 兔子有啊，一对儿。一对儿，这就叫小白兔，白又白，一对耳朵竖起来。一对儿， 一对儿， 一对儿 啊！那一对儿是 一副啊， 一副，一副是 一双。 一双是 你甭管几个耳朵，它全在一个脑袋上。我就是不说还这个字儿。 那你让你玩你啊， 不说， 你把你勾出来。 不行， 来啊， 来吧！ 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定出一个规划。 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制定一张蓝图。 我每月写一段新相声。 我每月演一个新节目。 我一定厉行节约。 我一定艰苦奋斗。 每天节约一滴水。 我每天节约一度电。 我每天节约一粒粮。 我每天节约一滴油。 我每年节省一套演出服。 我每年节约一双演出鞋。 一双鞋几只？ 一只。 嗯， 加一只。这。你推我干 嘛？推你像话？你像话？ 推我吗？这 像话？ 没有我干的。 一句话，一块说出来呀、啊！ 我跟你说， 你干嘛把一句话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就这么说吧。没 办法，没什么出息。 说快点， 你来吧。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们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要有一个理想， 一个追求，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一股热情， 一个干劲， 贯注一心， 团结一致。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昌盛。 到了2001年。啊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伟、冯巩二位合作表演的《说一不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跟您聊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李银飞、 叶鹏继续跟您聊。广告之后，咱们再见。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 聊北京， 说 AI， 说智能， 接地气， 有脸， 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 颠覆开创， 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